今天是幸福的圣餐主日，请你们打开圣经，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。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，这是保罗写的，由我来念，我从23节开始念。请听上帝的话语，我当日传给你们的，原是从主领受的，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，拿起饼来祝谢了，就擘开说：“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舍的，你们应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”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：“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，你们每逢喝的时候，要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你们每逢吃这饼、喝这杯，就表明主的死，只等到他来。”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和主的杯，就是干饭主的身主的血了。人应当自己审查，然后吃这饼喝这杯，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，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。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和患病的，死的也不少。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，就不至于受审。我们受审的时候，乃是被主惩治，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。所以我弟兄们，你们聚会吃的时候要彼此的等待。路加在路加福音有记录我们主复活的那一天，在往以马处事的路上向两个门徒显现，起先他们的眼睛迷糊，认不出那就是主。主耶稣对他们说：“无知的人啊，先知所说的一切话，你们心信得太迟钝了。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，岂不是应当的吗？”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，凡经上说着指着自己的话，都向他们讲解明白了。然而有趣的是，要一直等到他们坐席的时候，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，擘开递给他们，在那一刻，那两个门徒才认出这是主耶稣。他们的眼睛明亮了，才认出他。所以主耶稣他可以使用任何的方式赐给我们恩典，或者他可以不借着任何的媒介或者手段赐恩给我们。但是我想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设立主的晚餐，因为他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比我们更认识我们自己，他知道我们这些如今不再凭着眼见，乃是凭着信心活在地上的人，时常无知，时常愚昧，也往往信得太迟钝了，就认不出他，也想不起他。因此他指定我们食用这个饼这个杯，他说我们若如此行，就为的是纪念他。这好似我们的主耶稣，他说你们如此行，你们就认得出我，就想起我为你们所做的事，你们每当如此行，就不忘记这是我，我为你们舍去的身体，我为你们所流的血。其实这就好似我们的主对我们说，你们如此行，你们可不要忘了我。而弟兄姐妹，我们每当如此行，就是对我们的主说，我们没有忘记你。我们每当如此行，就是吃主的肉，喝他的血，表示我们若不如此行，不仅违背主的命令，拒绝主的邀请，枉费他的恩典，也就没有吃生命的粮，就缺乏属灵的养分，我们的属灵生命必然萎缩，就总是无知，也信得太迟钝。新教徒 Charnock 查纽克说：“圣灵特别借着主的晚餐动工，帮助有基督的灵的人想起也领受主耶稣基督，不是因为这个仪式本身有魔力，也不是因为这个饼或这杯本身有特别的效力，而是因为我们的主耶稣他自己在恩典之中设立了他的晚餐。这是主的晚餐，是主耶稣赐给属于他的人的，就是信靠他、思念他、渴望与他同在的人。因此 在座的各位，检视你自己，审视你是否不仅在这一刻，每个月这一刻，也时时刻刻想念你的主耶稣基督。你为他活，因为他为你死。你不可能平时活着好似没有基督，不思念他，不认识他，也不爱他，而奢望暗里吃他的晚餐。这餐是给基督身体的肢体的，就是基督教会成员的。如果你委身在基督教会，这餐是你的主赐给你的。如果你不属于基督的身体，如果你没有与基督的肢体团契，如果你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罪，心怀苦毒，不愿意打从心里饶恕你的肢体，你的弟兄姐妹，就如你的主饶恕你。如果你不认耶稣基督为你的主和你的救主，这餐不是给你的。而凡不按理领受圣餐的人，就是吃自己的罪，吃自己的审判。但是如果你承认你自己愚昧无知，健忘，也信得太迟钝，你信却总信得不够，你爱却爱得不足，这饼和这酒是给你的，因为你的主知道你需要。你的主他自己邀请你来到他的餐桌前，说你拿去吃，你拿去喝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主耶稣，感谢你为我们上十字架，感谢你在上十字架之前想到我们，也感谢你知道我们，你认识我们，你明白我们软弱，我们需要吃东西才有活力，我们也需要仰望你才有走天路的动力。我们感谢你迫切地为我们舍去自己，我们又感谢你，你在意我们不要忘记你，更特别邀请我们吃你的肉，喝你的血，就有永生。感谢你赐给我们这饼和这杯，我们也吃也喝，就明白我们领受最大的恩典就是你自己，上帝的儿子，我们的主。为了你的缘故，我祷告，阿们。主耶稣被出卖的那一夜，他拿起饼来祝谢了，就拨开。说，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舍的，你们要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请拿到饼的人彼此等待。 我们中间还不能够领圣餐的孩子们，请你们观察。你要为自己祷告，求主赐给你一个渴望的心，也渴望吃他的肉，喝他的血。他说：“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舍的，你们拿去吃。”饭后，他也照样拿起杯来，说：“这杯是我的血所立的新约，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，使罪得赦免。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，我要纪念我。”金属的杯子是葡萄酒，塑胶的杯子是葡萄汁。他说：“这杯是我的血所立的新约。”他说：“你们拿去喝，你们每逢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”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感谢你。你的儿子将他自己赐给我们，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他就为我们死，这就是爱。我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，就表明他为我们死，其实就是显明你对我们的爱。我们也就吃也就喝，就确认自己是蒙爱的人，也就宣告我们必然也是彼此相爱的人。就愿今天每一位吃这餐的人都明白自己领受的是什么，无非就是主的身体，主的血，就思念他，就爱他，就效法他。愿我们吃什么就有什么样式。为了你儿子我们主的缘故，我祷告。